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呢周一哈，周一的早晨感觉怎么样呢？一起来首先关注一下今天天气哈。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45%。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温度是5度，相对湿度90%，尾号限行1和6。 嗯，感觉在这样的气温中，只要每天醒来发现是天气是晴的，就心情好很多。 哎，晴天的时候自己这个舒服很多哈，无论是从心情还是从这个自己的这个呼吸状况啊，对吧？ 嗯， 那体能都会好点，感觉对吧？ 是的。 嗯嗯，今天来一起聊的话题，说说这个路痴的事儿。 对，说身边路痴的故事。 嗯， 路痴会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 比如说。 就是比如说，就最严重的就是那种你跟他出去吃饭，然后等半天，他说我去个洗手间，然后等半天也没有回来，就是迷路了， 就再没回来了。那可能不一定是路痴，没准等着你结账呢。那是 回来了，就时间长一点。 对对对对对，有一些是像那个短路程的，比如说走着会这个迷路的， 嗯， 有一些呢是没有方向感 啊， 就是比如说东南西北，甚至有些人左右不分。这就比较麻烦了，就是在说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右转怎么走，他其实分不太清楚，这就比较麻烦。还有一种呢，就是远程路的，我就属于那种远程路记不住。人家比如说去两趟，肯定就能认着门了。我是属于去10趟还得导航那种，回家快导航了，现在都啊，就是稍微远一点就得导航。所以说， 真特别佩服的那种，就是去一次， 对 一个地方去一次，差不多就能记牢了。 哎，而且 怎么走， 到底是哪门门哪楼哪号，基本人全能记住哈。 是， 一起来聊聊路痴的故事，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来看看周末的懒觉族，快醒醒吧，贪睡的人啊全身遭殃，忙碌一周了，很多人呢就选择在周末的时候放肆的补觉。专家提醒了，说适当的补觉可以，但是呢贪睡会影响健康。贪睡呢会降低人体啊这肌肉的张力，那起床之后呢会感觉到哎呦这个腿软啊，这个腰啊脊椎啊什么都不太适应，而且呢还有像这个肢体无力等等这些症状。过长时间的睡眠呢还会破坏人体心脏活动和休息的规律，周末呢贪睡还会让生物钟紊乱，工作日更困。 嗯，我感觉好像比较贪睡的一段时间就是上大学的时候 啊， 那时候老师经常就会苦口婆心的跟我们说， 哎， 不要再睡，越睡越想睡，越睡越想睡。我估计这就是那个越睡越想睡。 对，其实他不是越睡越想睡，关键是您这个规律没了。 对， 那正常规律你每天您都6点半起，对吧？突然间一天您这个夜里边3点才睡，第二天肯定就得睡到10点多11点多，这再一起来之后这生物钟就紊乱了。 就特别有体会，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晚上8点就有点睡觉 啊， 睡觉之后 凌晨3点就起来了，就开始遛弯去了， 然后至少得睡到第二天8、9点钟。 那是养鸟了吗？ 鸟会叫醒我吗？你 不是出去遛鸟吗？得早起吗？ 遛鸟得天蒙蒙亮的时候。 是啊， 嗯，8点钟一般天都亮了。 啊，就是啊，你是8点睡，8点才能起。 对对 对, 对， 得睡半圈儿。 这其实也挺可怕的。 对呀、啊。 是吧？ 对， 嗯， 家里人没有给你查查什么的吗？ 好，后来改好了，自己还能控制。 哎， 继续来看又一位励志的保安。那在传媒大学呢，圆了好声音之梦。那陈胜呢，24岁那年呢，是从南京读完大学之后呢，就到北京来打工了。本来是想找一份酒店的工作，但是呢，旁人一次偶然的对他嗓音的赞赏，让他对播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呢，他便决定一边在中国传媒大学当保安，一边学习，并且最终是考上了该校的播音主持专业。 嗯。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哈。 嗯 嗯，人们都说这个其实在一个行业啊，如果你真的热爱这行业，可能做的会比专业人士做的还好。 是 不是？ 嗯， 再来看看那个派出所的玻璃门啊，太干净了，小鸟直接撞门上了。一只小鸟呢是这个来这个某个派出所上串门啊，因为这个警察叔叔们呢上午擦的玻璃实在太干净了，小鸟就飞着直接撞门上了。哎呀，等他苏醒之后呢，瘫坐在这台上，看着这警察叔叔们。警察叔也挺无奈的，说是不是怪我啊这事儿？所以说外出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这个不看路的低头族。 嗯，其实是在提醒我们爱看手机的朋友们。 对， 继续来看，今年的双十一还没有到，各商家呢已经打起规则战了，提前抢钱包也就算了，关键是看完各种规则，很多网友开始怀疑自己的数学和阅读理解能力。 哎， 比如说这个定金膨胀翻倍，还有支付尾款的时候满减，还有各种叠加红包和优惠券啊，还有无门槛的这种跨店的活动，然后呢每家店还有各自的活动，所以网友就开始吐槽了，平时欺负我穷，双十一又欺负我傻吗？ 哎呀，是昨天正好是和一同事也聊到这事儿了，说到这双十一，问我，怎么样，今年准备抢什么呀？后来我一想，基本上每年啊都不怎么买东西， 我也觉得你基本不太参加这个双十一的活动， 记不住，而且晚上也起不来抢啊，不是你们都得就什么凌晨就开始作战了吗？我就想不起来这事儿，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像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啊，后来我发现确实今年这氛围啊，比往年可能又稍微的回了点温，因为周围的这些人开始这最近又开始，你发现这手机这个购物车里边又开始这堆积一些东西，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就会发现，就连我都看到了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个什么定金膨胀翻倍啊，支付尾款时什么满减啊，各种叠加红包这些优惠的什么什么这些活动，你想我不关注都看见了。 因为他今年我感觉又提前了一点， 对， 比往年又提前 了 一点， 对，感觉我就老觉得已经十一月份，其实才十月中旬，对吧？ 对对对，所以那天是有个同事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怎么说？ 就咱们另外一个同事说要家里买个大件儿， 哎， 然后说哎等等吧，等有活动的时候，忽然两个人一对视说哪个月没有活动呢？就每个月现在都有什么活动？ 哎，所以说反正现在就是把这个东西可以搁在购物车里长期观察，对吧？一直观察到双十一再说吧。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这武汉的90后啊，男生9个月加了3000多只娃娃啊，商场老板直接说你少来啊。最近呢，武汉90后的男生呢，也是在9个月的时间里啊，加走了约3000多只玩具娃娃啊，光卖娃娃都赚了10000多元了。他也说了，说这个上手前啊，第一个月他花费了近4000块钱，只抓到了不到这个200个小娃娃。于是呢，不甘心，他多学多练，一个月之后呢，技艺开始日益的长进，抓到的概率大增。如今呢，有些老板看到他一抓就是一袋子，都求他，尽量就是没事就别来抓了。 还真的是哈，我觉得就是，就怕遇到执着的人，就是我就想研究这个游戏， 对， 然后就开始不停的练习， 老板就受不了了。一开始老板还美，你看这傻小子啊，你看天天给我送钱来，天天给我送，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人家是练功呢， 对，而且总看来是总有规律可循哈， 对，还是就是熟能生巧嘛， 是。继续来看吧。眉山的一位50岁的农民，是用了4年的时间，花费200多万发明了智能升降火锅餐桌。这个菜煮熟之后呢，菜和汤能够智能分离，同时呢自动关闭燃气或者是电源，继续煮菜的时候又能双锅合并，那接通燃气或者是电源呢会自动加热，那目前已经取得专利授权了。好厉害， 对，厉害。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很多啊，就是怎么说呢，基本上啊这个人家啊，就比如说执行力特别强的，这是一种，而且呢人家就对这些感兴趣的人啊，经常能发明出一些特别让人羡慕的东西，就本来其实咱们就觉得吃一顿火锅特别满足了，然后人家就得发明出来这火锅怎么吃才能更舒服， 是 更省事儿的这种方法，人家一定能发明。而且人家说完之后，你比如说在饭桌，咱们有时候一些点子说出来之后，就停滞了，但是人家没准把它就直接发明出来了，再下次去人家的时候，这东西已经用上桌了，对吧？ 确实是，就有的朋友他就生活时时刻他都在开动脑筋， 对， 就感觉一直在想我能够把什么东西利用得更好啊，或者什么什么的。 对，这也是其实之前啊，就是遇到一个朋友，然后呢也是因为就聊天当中给他启发了之后，他就直接把这东西发明出来了，这就比较厉害了。他的最大爱好就是钓鱼嘛，怎么跟你讲过吗？ 没有，我是对身边能发明东西的朋友也是肃然起敬。 当时我们就聊天，就说到这遥控的一些东西，遥控，然后说他就问我说这遥控现在是普及吗？我说这特别普遍，我说那个像那种烧油的遥控赛车呀，还有充电的呀，包括这个游船啊，这个还有这个电船啊都有。然后他突然间 灵光乍现，跟我说啊、哦、喜欢钓鱼，然后他就想一直想一办法，说怎么能看到这鱼到底爱不爱吃哪个食儿。后来他就通过这个想起来了，如果说买遥控船再加一些设备，然后呢把手机安在这个整个这个遥控器上， 嗯， 然后呢这在这船上面呢安一个摄像头， 哦， 船它有一个这个小滑轮，让这摄像头伸到水底， 嗯， 把自己的鱼竿的这个鱼饵扔到那个位置， 嗯， 也就是说能拿摄像头看你的鱼饵，看着鱼什么时候吃， 哦， 而且看哪种鱼爱吃，到底那个鱼生活在哪个层次，都能够分辨出来了。 那它现在就成功了吗？ 成功了，而且后来还直接加入一个自动撒握机。啊，就是一边都不是咱们撒把握的，就是撒把诱饵嘛，然后再钓鱼嘛。 嗯， 他直接放在那船上，船上这一摁按钮，一个小漏斗唰就放下去了。 真的是。 嗯，对啊，就而且真的就是我们聊一次天，我们就觉得这确实是像砍大山的意思啊， 嗯， 没有人说真实现它，过些日子他就把它实现了。 哎，我真觉得要到这种程度，你也不能只单纯说人在玩了，是吧？ 对呀，啊， 已经开始有所研究了。 哎，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说说 身边的路痴， 哎，身边路痴到底什么样？有什么样好玩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嗯，一起来听一首来自严艺丹的新歌《人间喜剧》。 将序幕两相起舞，鞠躬落幕不自辛苦，送出欢乐独自痛苦，你说这样其实何苦，在我身后默默付出，为我做的历历在目，对你的爱不说也清楚，不知不觉已没有你呵护，得到这伤，失去了你，就像这场人间喜剧，用于想象谁又在意，在这情想看一部喜剧，给我幸福伤痛留给自己，但是如今已没有你消息， 这是一首来自严艺丹的《人间喜剧》。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 说说这个自己身边的一些路痴吧。啊， 就是讲讲自己的故事呗。 对，也不是吧？我觉得其实好多朋友应该是得说说身边人，因为自己我周围真的有这样的朋友。 啊， 我特别神奇，就因为他们每次都问我，你不记得吗？就是你不记得哪条路吗？啊，我说没去过。然后得给我从头捋，那天啊咱们是从哪儿出发的，然后从哪儿出发的之后呢，谁说了什么话，那到那之后咱们吃了什么什么东西，哦，我想起来了，就是大家其实好多人都能记得路，都能记得路。 那你这个你这种情况不只是路痴的问题，失忆了。 但是一说到吃我都记得呀。 那天我们从哪儿出来？ 他一说吃什么，不对不对，吃的不是这个，还有其他的呢，我都记得特别清楚。 你选择性失忆。 对。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关于路痴的事儿哈。小猪男孩说了，身边有路痴，告诉他哪针下哪个口出都能走，蒙圈了。 是有这样的朋友，是真的。 怎么了？ 你比如说我吧， 啊， 就是，竟然还有人跟我问路什么的，我一般就是真的说的都是反的，但是我绝对不是故意的， 就不是诚心的、啊。 对，在我的理解中 啊。 好像就是那边，但他确实每次都是相反的方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你有一个软件叫地图，就基本上我们都拿那个找了，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像那种就问我路的朋友，我也觉得很奇怪。 不是啊，我的意思说你不知道就别跟人瞎，你把地图打开。我现在一般不知道的时候，你看，比如上了年纪，人家自己不会查地图，那咱就可以动手给查一下地图，告诉他您走这儿多长时间，您要坐一个这个公交车多长时间，你不能给人瞎指啊。 我真不是瞎指，我是经过分析之后，然后指错了， 就是这份自信。 不是，我一般真的最后、 啊、往南走就是那北站了。 我真的我特别自觉，我一般到最后啊描述半天之后，我说 其实我也不认识，跟你聊天玩聊着玩呢，咱俩 不是，我会最后在家里说要不然您看一下地图，或者再问另外一个人，这样比较好。 哎呀，说半小时了，原来你骗我玩呢啊。哎，还有这个像小万怒，他说了，明明是个路痴还总不相信导航，我也服了自己了。 有这样的？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相信导航。 我也是。 就是在陌生道路你不会走偏的路、啊、 就跟你聊不了了，硬聊的感觉。 不是真的，就是因为你不会啊。 嗯， 你不知道啊。你比如说熟的路，像家门口你知道绕那条小路，你肯定不听他的走大路，对吧？这条小路每天也不堵，人也不多，没多少人知道、 嗯、 或者说你家这门口新开高速，可能导航还没更新呢，你走肯定特方便，那肯定就走这条。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听导航的比较准。 真的，而且我发现跟着导航走，你会发现很多哎不同寻常的路，你根本就没有想到从那儿也可以到，结果真的到了。越说我自己越像个路痴了。 一个小时能到的路，开了仨小时还觉得挺厉害，不同寻常，还太厉害。同样路程我能开仨小时，哇塞、 感觉自己棒棒的。 导航跟你说， 开心的飞起来， 来前面左转，好，再左转，哎，再左转，哎，左转又回来了， 是个圈， 真是个圈啊。看看其他朋友， 电光蓝， 嗯。 住了十几年的地方，有一天爸妈不在家，出门吃个快餐，走个两条街，愣是想不起来怎么走，转了一个小时，就坐在路边等我爸妈回来接我。 嗯，好像 真棒。 对，你能比他强太多吗？ 不是，我在想，你说你这样，你干什么，爸妈会放心啊？ 对， 就吃个快餐都迷路。 对， 哇， 对， 怎么了？ 蓝也说了。说我是路痴，看着地图导航的箭头指示都能越走越远，只能不停地问路，因为地图对我实在是起不了什么作用了。这是说到咱们这导航和地图的。 哎，不是应该看地图的时候人家你做一下准备，就是你先就是冲四个面这样倒一倒，看都走两步。我就是这样的。 我们一般都倒手机，不倒自己。 啊， 就哎一转啊、其实还好。 但你得动啊， 其实还好。 你不动你怎么知道那个方向是对的？ 动，就是 哦，不是 不是，我想起来了，有一个箭头，有一个箭头。 不但箭头不是很准，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地图大部分都是上北下南的。 是啊。 就是站在这路口，其实每个路口你发现那个红绿灯底下都一个路标，那路标上告诉你是什么路的右边，就会告诉你那边的方向。 啊。 就一般都会看这个之后，然后你再分辨哪是北，再找地图。啊，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就以前你想，最早的时候没有导航，那天我们还聊了一下、 嗯、 你看现在基本上大家找位置特别方便， 嗯， 连话都省了，直接发现位置在这儿，等你几个字儿解决了。以前那时候你说刚有手机的时候没有导航，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刚开车啊， 嗯， 永远到现在那个地图还在我车里呢， 嗯， 就是放一地图，然后你还得看路， 纸质 的、 哦、 你打开之后感觉这把整个车厢都充满了，让人细致嘛。就有时候走在这条路上，哎呦，真不知道往哪儿走了，不知道怎么回家了，而且什么路况什么哪儿，这地图上哪有路况啊？只能是就是误打误撞的往家走。 嗯、 你大概分一方向之后，然后想想这你主要的那家周围肯定有一个主干道啊，比如说什么高速啊，什么国道啊，你找这个标志性的这些路段，然后找着这个之后上那路啊，知道一就大概方向，就往家摸。所以说你要，哎，是不是？ 我是真心的觉得，就是在那个年代开车开到现在的人，那是真的把方向感练出来了。 我没有啊。 可是我真的觉得能看懂地图，然后按照地图去一个地方，已经特别厉害了。 没办法，那是，那是没办法， 就逼出一身好 本领。但是还好，就是我开车那个时候啊，在后期，就是我开始这个。各处去的时候啊，离开家能离开3-4公里了，快。那时候就有一个什么呀，家里边的电脑你能查路况，不是查路况，能查这个地图了，就有一个路线图，你可以在家里边查一下，大概。就后期的时候，前期真的就得翻地图，到后来就可以在网上先查，查完之后呢，你看到后来手机有一个照片功能，就把它照下来了， 嗯， 然后在车里开车，你大概方向你就不会太错了。实在不成，您拿笔勾上哪儿该拐弯了，拐到哪条路啊，就写下来。 就现在方便成这样了，已经。 对，现在你先看现在去哪儿，你都直接先上车再导航都来得及， 嗯， 对吧？ 嗯。继续来看其他朋友吧。 嗯。 看看这个，狮王之潮说，有一个朋友啊，是我们公司多年前的一位司机师傅，几十年驾龄的老北京人，突然发现他其实是不分东西南北的。 嗯。 因为有一次坐他车啊，感觉在桥下兜了 N 圈也没能够上环路、 嗯、 好不容易上去之后发现走反了方向。然后还有一次呢，是拉着老板也是回公司，也是往相反的方向去了。 嗯 啊， 这挺厉害的。 这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 几十年驾龄了，对， 嗯， 就是给你听的估计。哎呀，厉害厉害厉害。这是关于我觉得这个路痴方面的哈， 嗯， 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像自己在这个地库里能找车位啊，这种小事儿，就像刚才你说出去吃饭然后回来不太好回来的那种，哎，都有。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这关于路痴的事儿哈，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娱乐八卦 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进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瘾，吹起贝壳光会炸的心情，浪花是彩虹星星，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岛上的好玩的事情，像骚羊你和彩虹经过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一笑脸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学学天津话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风是话题，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天都为啥盖被子，但地球睡着也依然准时，繁星睡前我灯泡开关全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空手就一言为定，但现在就现在就现在还燃烧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脸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梦想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就是我彩虹金刚。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杰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路痴的事儿。 嗯 啊，对路况啊、路线呀、 啊，嗯， 不是特别了解的人，嗯，一起来聊聊他们的故事吧。 嗯，其实之前我们还聊过，好像、 怎么说， 就是女孩跟男孩记录的这个标志不一样，就是、就是标志性建筑物他会说哪个商场旁边， 嗯， 一般就不会错了， 对， 就哪个商场旁边的、哪个商场的左边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商场， 哎， 然后往 那 商场底下有一奶茶店， 然后 奶茶店右边有一个卖衣服的， 穿出来之后、然后就男生看到那个路线就是崩溃的， 对，带到那个卖口红的呀，你在这个呵呵，卖口红的往卖化妆品那半拉的转， 哎，算了算了，卖口红的那个不明显、你看到旁边那个卖鞋的了吗？ 哎，对对对对对，往上走有卖包的，到卖包之后呢右转就到了、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嗯 嗯， 但也有人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想起一句话来。 嗯， 有人说一定要珍惜你身边的这个就是路痴的人， 就显得你特别聪明是吗？ 不仅仅是显得你聪明、说有可能啊，就是没准哪一天当那路痴走到你心里之后，他就转不出去了。 哦， 对，就走不出去了。哎， 哦、 路痴的优势，你看这从各种角度看，不一定是坏事。 我怎么听也不是路痴的优势，是你的优势。 我就老走不出去嘛，啊、 连聊个路痴都能聊到这儿， 哎、对对对， 没谁了。 嗯。不，这人家这不是我说的吗、 啊？ 人家说的吗？记在了心里而已。 人家 说的， 一位姓吴的朋友说的。 对对，好吧，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 嗯、 我们来看看那个浙江大学开设了舞龙舞狮课啊，170名同学选修，男女比例约3:2。新学期呢，浙大首次也是将舞龙舞狮课纳入了体育选修课的这个系统当中，在该课的体育馆啊。这个羽毛球场里边，球网呢已经被拆除了啊，大概这么30名学生左右啊，列成男女两队，像两条蛟龙般左右摇摆着前进。驯龙师啊，也这个老师，也就是他们的老师当中，也是念着说预备走，1、2、3、4、5、6、7、8，哎，双手还打起了节拍。眼前的蛟龙呢，开始有了生气，按着节奏舞动起来。浙大教务处的选课系统显示了，目前呢，这位老师呢，在本学期呢，一共是开设了5个啊舞龙舞狮初级班，共有170名来自不同专业的同学也是获得了申请，男女比约为3:2，这已经是超过了原定设置的150名学生的总课程内容量。那他也别谈起了，这老师也说起了啊，说这个龙狮的运动呢，口中总是不离合作两个字，一条龙至少需要10几个人。一个头的狮子呢，需要这个2个人，谁要说稍微这个有点事儿请假的话，都会影响其他人。 我真的觉得这个舞龙舞狮是特别精彩的， 嗯， 特别精彩。 对， 而且我觉得一定是特别需要体力，还有平时的练习哈。 尤其两个人配合，就你看，比如说舞狮吧，小狮子两个人就没问题了，对吧？ 嗯、 一半头一半尾嘛，就在那一个搂着腰，一个站直了之后、 嗯， 然后做各种动作，真挺难的。因为你要就尤其在后边那人，你是看不见前面人什么动作的， 嗯、 你跟着节奏得跟着音乐的这步点，跟着他的身体扭动啊，做后边动作还得协调， 嗯， 对吧？ 嗯、 要不然很容易一瞬边什么的不好看， 对， 是不是？哎，需要协调。那你再说说这舞龙。就更不容易了，人10多个人配合呀， 嗯嗯， 对吧？ 嗯，希望同学们都能好好学哈， 对，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嗯， 继续来看吧，也是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这个女子乘公交的时候呢，是不慎遗失了双肩包，里面装着价值数万元的结婚首饰。 嗯， 正当其急得直哭的时候呢，公交司机找到了背包，并且是完璧归赵。那么，那么这位女孩拿到包以后呢，也是走到调度室，然后感谢了当天为她找到背包的司机师傅。 嗯 嗯， 就是非常暖心的一位师傅啊。 是 啊。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呢这个小伙啊晒这个暖心菜引围观，这碗菜呢让我有了回家的温暖。重庆23岁的这个销售员呀、啊，也是这朋友圈火了啊！今天天气不好，业务也不好，但是回到家呢，还是有这碗菜在等着我。原来呢，他的合租室友呢是对小夫妻，在这个装修公司啊当漆工。九月初的一天呢，他也是为了这个省钱啊省事儿，又拿着泡面当晚饭。室友这大哥便端来一碗这热菜，说这是我们今天晚上做的，你吃点啊。然后默默接过来，一声谢谢都因哽咽的说不出口了。从此呢，无论哎多晚回来，桌上呢总是给他留着满满的一碗菜。 嗯， 多感动， 真的是挺感动。就一个人就离家在外的时候，有这么暖心的邻居、啊、 嗯，有这么一大哥照顾着、 是 多好啊。 嗯 啊， 来继续来看看小动物的事儿哈、 嗯。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警犬部队最近遭遇到了一点点小尴尬，一只名为露露的雌性嗅探犬呢是被开除了。 嗯， 中情局说呢，即便是用食物或者是玩具鼓励露露，也是从来没有进入这个嗅探的状态。 嗯， 目前他已经离开了警队，就是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了。 哎，挺好玩的。 嗯， 对。 对，感觉就可能他跟人一样没找着状态呢。 对，就是 不太适合。 听说这种事儿还挺多的。 嗯， 是之后看到露露好像是现在是被带到就是陪伴小朋友玩耍的这个地方， 嗯、这更适合他。 幼儿园或者过马路什么的。 对。 然后他非常的进入状态。 哎，你看，那就等于是你这个人的问题了。你让人幼儿园阿姨非要让人当这个是吧？当警察哪能成啊？对吧？这虽然是小动物，但你也得给是不是？ 都有自己的性格， 因材施教嘛。 对， 再来看看那个上清华不会游泳不能毕业吗？啊，首次新生游泳测试结果出来了，居然是今年呢，这清华大学也是恢复了老校规了，从2017级开始啊，本科必须是会游泳才能毕业。从清华大学呢近日组织的首次新生游泳测试来看啊，超过90%这个参测者呢顺利过关。不会游泳的新生呢要普遍对自己的毕业前的这个前景啊表示乐观啊，说肯定这比考上清华容易多了吧。网友也说了，这就是我不选清华的原因。 终于能找到一个借口说服自己。 嗯，我倒是会游泳啊， 游得特别好，也许能够加分。 对， 是吧？嗯，继续来看这位百岁的老爷爷，这个打麻将总是赢，邻居都不愿意陪他玩了。 哎、嗯， 这个江西南昌的百岁老人李阳华有一个长寿的秘诀，就是每天打麻将。邻居说他总是赢钱，都不跟他玩了。邻居还说爷爷每次，都胡牌，然后特别高兴。 嗯， 而且还跟邻居说，一般人都不会告诉他秘诀。 嗯，什么秘诀？ 就是他赢的秘籍呀。 嗯，好好厉害。就是其实我觉得，年纪大的时候啊， 嗯， 玩玩牌其实就是图一乐了，图高兴。 那肯定是，而且会像小孩一样啊， 对，抢打， 对 呀、啊，就你看那个，经常我在街边看人下象棋嘛，看那些、 嗯、 这个叔叔大爷爷们开始上下象棋，你会发现了， 嗯、 你想象当中的样子和他们的样子还不太一样，就我想象当中，你说年纪大了， 嗯， 往那一待就哎，应该是都特别稳重，好，哎，当头炮，好，这边白马跳、 嗯， 然后就是啊。这局我输了啊，其实不是， 嗯， 走啊，旁边那你看这俩人在这想，旁边走啊，这拱卒，这将军那边，这将军又赢了，哎呦，看什么，就这还想呢，想什么呢？然后那旁边开始有些动手了，就开始， 嗯， 都是你这跳瓦呀，这开始我各种这你别动，这你下我下，就特别热， 这不语吗？ 对啊，但是你要说没人吧，也不乐意。都是老伙伴，都爱跟着玩。我因为我总路过那一处下棋的地方， 哦、 我老每天观察一下。哎，基本上都是这几个人。你要说这几个人吧，要不在还就不热闹，必须得在。你来，那、哎、行，我来，你起来。然后换一人，再来，然后他来动手，就是互相都，其实就是这种模式啊。而且呢，挺有意思。 这爷爷们也是没有想到，总是在里面有一个小伙子。 嗯，对， 看到了下棋。 我说怎么后来不高兴呢？因为我在这儿呢，哎，影响他们演戏了。再来看看那个男子啊，说看完这妻子装修的房子之后差点哭了，这有救吗？啊，近日有网友啊就看到自己老婆装修房子啊，回来一看，这真的差点哭出来。原来呢，自己妻子是把房子装修成了这个 Hello Kitty 的这个主题啊，整个房间都变得非常的粉嫩，感觉住在这样的房间里，这男孩说了，每一天啊都感觉自己是一个小公主。 我当时看他的表情真的是生无可恋， 很尴尬，真的很尴尬， 因为真的是特别的粉嫩。 对， 就 男士和女士确实是很多方面可能这想法都不一样。 对啊，就刚刚那个指路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例子嘛。 对， 对不对？ 所以说你说要装修成这样怎么办呢？哎，怎么办呢？ 每天心情都特别 不爱回家，老爱值班，今天有班值啊。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路痴的一些故事，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这里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也曾是一个沉睡的摇篮，很多人祈求上天给予他温暖， 到头来还是一样的无奈。大街上有着无数的陌生人，表情麻木的谈论着未来，忙碌的日子错过了朝霞与晚餐，不知什么时候又过了一个秋天，我开始有些倦了，不想面对世界那冷眼旁观，静静地等候日落和星辰坠入大海，我开始不再孤单，从此成为了一种习惯，像失去的错过的总说都要慢慢的习惯，你要经得起这孤舟的考验，如果你已经厌倦了生活的纷扰，那就出去看看河流山，不想面对世界的冷眼旁观，静静地等候日落和星辰坠入大海，我开始不再孤单，从此成为了一种习惯， 非常喜欢自由的一个人。这是来自丢火车乐队的一首 秋城。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嗯， 说说这个无论多喜欢自由您得认路，不是对吧？ 是 说说这路痴的故事哈。 嗯， 来看看那个航小航额娘，他就说了，我老公开始这导航 都属于那种能走错路的人。 开着导航， 嗯，就我估计跟上半时段那位朋友说自己不认路还不信导航，是不是这种情况？ 他肯定是信，但是还是走不出 前边左转然后奔着右边就去了。 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 啊， 就导航对于就是驾车比较厉害的人来说，就是一个辅助性的作用嘛。 嗯。 但是你像我，比如说我车技本来又不好，我要一边听导航的 话。你车技还不好啊？ 是偶尔会走错路。 嗯。 嗯。就因为不能兼顾。 我能理解，其实我能理解， 哦、 因为 太紧张了。 不是，他其实就是说这个在，其实我觉得就新手和这个是所谓的这个老手啊，差别在哪儿呢？就是那零点几秒的反应。你比如说在哪个路口了。他让你右转了，你没注意，可能这个老司机呢稍微的知道在哪儿就能并过去了。 嗯， 对于新手来说呢就停在这儿了，就不知道我是该过这儿能不能转啊，这边车我过得去过不去，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一停那儿就越来越慌，对吧？就有时候自己也不太注意哪儿转。其实我觉得就是大部分啊，我一般走的路都是提前看好。 嗯， 就比如说就算导航你看一下大概，比如说走几环啊，对吧？哪环从大概哪口下呀？比如说是定慧桥啊，还是哪个桥啊？看南京桥啊，你一看看好之后，大概走到那儿，你自己有意识，我这儿前面该下了。 嗯， 啊，有自己给自己一提示，然后往哪边走，往东边，往西边啊，脑中有一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样就会稍微好点。 你就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哎、 提前做好功课。 对， 嗯 啊， 有道理。 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错了之后别着急， 嗯， 接着往前开就对了。 就是有一个好的心态， 一个是心态，但第二个就是千万别有什么侥幸心理，比如说，哎，得了，我到这路口，我往后倒倒吧，别有。还有就是什么在高速，那就更甭说高速什么环路上，别有这种想法都。基本上就是错了没关系，咱下一口出掉一头，对吧？耽误也就十分钟左右。 但就是少出去啊， 就是还有一种， 别 打车呀， 嗯，对， 打车呀，对不对？ 有好多种方式， 指路告诉他。导航说了啊，让你前面右转弯，看他怎么处理。哎，对不对？ 别想蒙我啊！ 啊， 我可认识路呢。 我有导航的人，我都是。 哼， 是不是？ 嗯。 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哎，声色啊，全马他说了，我闺蜜在学院路附近住了5年了，啊，往返西直门上班1年多了，不经人提醒，一直以为西直门是北四环呢。 其实呢， 二环啊， 嗯， 二环边上啊， 答对了。我们继续，我就是考考你 啊。哦，好好好，幸亏我知道啊。哎呀，嗯， 来看番茄先先说，就是也是说到，就是用导航也会一直迷路，这算什么呢？他的外号就叫迷路。 哦，是这么个迷路。 嗯，迷路。 哎， 嗯 嗯，来看看那个。原单卖家他说了，说有一位男性朋友呢是约逛街啊，经常取消的原因就是开错路了，找不到在哪儿。那我就说你可以用导航啊，他自豪的跟我说我从不用导航啊。我问你，我说那就不认识地方怎么办呢？他说所以我从来不到我要去的地方，往往最终去了别的地方。嗯，啊，好好。 这叫理不直而气壮哈、 啊！对呀、啊， 就觉得特别有底气。 哎，我就不去我要去的地方，没说我要去啊。 我就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对， 我到哪儿是哪儿。 对，那不知道怎么回家这事儿啊。 就他想一个别的地方，我不是要回家，他就回家了。 啊、家房子都租出去了，没用，有一车就够了。 嗯，来看于洋洋说了、 嗯、 我是路痴我承认 啊 永远不会记录，可是人呐本来就不是十全十美的呀、 就 是、总 是 有缺点的嘛。 我没说这是缺点呀、刚才不是说了优点吗？ 然后他就说了，他妹妹说了，他真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嗯，好。还有大菲儿也说了，我说我就爱说东南西北啊，哪有什么西直门北桥啊，请告诉我什么我从北京西站啊、哦、这是我知道了。这个是北京一个地名啊，里边东南西北全都有，这么一个地名叫北京西站南广场东啊，到这个惠新西街北口东怎么走啊。 嗯嗯， 我这个有个姐们儿说路痴啊，到我家连站名都找不到，打电话问我，让我坐公交车到他那地方，然后再从那地方把他接回来。厉害厉害。 我还看到一个，就是让人听上去就是，心有一点点心酸的一个小故事。 嗯， 这妞妈说了，说我妈妈是路痴，大概我五岁左右呢，爸爸进修上夜大，妈妈呢就背着我去找爸爸，然后就在街上走啊走啊，就是找不到。路边下象棋的这些老爷爷都奇怪的看着我们。后来，我实在太累，睡着了啊。那之后才知道，我妈如果勇敢的走到马路对面，就能找到爸爸了。但是呢，就背着他在一个街角绕圈绕了五圈。 对，就是这样。 让到孩子都睡着了。 哎呀，有意思，有意思。嗯，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记住几个标志性建筑， 对， 还有这个路标一定看。真的，您说大家都认字，为什么这路标是立在那儿？有些时候就感觉跟白立似的。还有或者说这个问店名，您说您就站在这店门口问人家店名，问的人家都觉得扑哧一笑，也有这样的情况。就当时一块儿去吃饭，确实那个店面的那牌子稍微小点儿，但是就是到门口，哎，那个什么什么火锅店在哪儿？看着就是给人家问傻了，人看着我，这不是就是吗？哦，就特别尴尬，特别特别尴尬。所以说，我觉得出去之后，咱先找找， 对， 稍微动动脑子再问人家，是不是？ 嗯、 也别都就全指着这导航， 真的 全指别人，是不是？稍微看看路上那路标上面写的什么字儿，看清楚了再问。 是， 啊、感觉跟这做教育似的啊，其实不是，就希望大家能够这个能够省点时间嘛，是不是？ 嗯，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北京时间9:00。